却不快乐。明明是被辜负的人，怎么是被祝福的人？哦，怎么会怎么会，全都是你害的。 走不完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。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第一首歌，听到心酸。 明明